那么说话你多难啊，若是话于这个六根之中能够悟到一个圆通根而修呢，就便能亦比无始即妄业流。那乜嘢叫做无始即妄业流呢？就是由这个六根以及六尘啊，咁啊根尘交织，就当然都生起啊呢个六种妄想色心。咁啊由呢个六种妄想色心嘅分别呢个好丑而作呢个善恶业，所以就流转生死啦。咁啊一切众生啊系即刻随顺呢即妄业流。若是话依呢个圆通根去修，反闻闻自性啊，由于内照之故，所以我就能够离尘，我亦都离根啊。咁啊，根尘既然脱之，所以就能够亦比啊无始时流啊，呢、这个即妄业流。就不会再受这个生死轮转，就得尽圆通，就与不圆通就日接相配。就同柯南讲啊，他说你要知道，但如果你依这个圆通根去修呢，你只要修一日就得了。那么如果依这个不圆通根去修啊，就要修一次。那么圆通与不圆通啊，咁啊相差咁远啊，即系一啊，以共一劫啊，当然系相去甚远啦。所以我哋一定咧就要拣选，就要选一个圆通根去修，一日就可以成功啦。咁啊，若是啊，你依到个呢个不圆通根去修咧，咁啊要修一劫咁长嘅时间。所以我就要选一个圆通根去修，咁啊亦都实证啊。点解要选择呢个圆通根去修嘅理由？须知六根本来都可以入座，但系依呢个圆通根去修咧，所谓施功小啊，而收效大。若是依六不圆通根去修咧，咁啊施功多。而收效少，因此呢我哋就要拣选啦，就要选择啦，就要依呢个圆通根去修。咁我今就避显六监如名，及本所功德就数量如是啊。佛话，佢话我以今呢就系避足显示，咁啊六根之中呢，通通呢。都是暂时言明，是本有的功德。那么如上所说，那么六根之中呢，那么有些是八百功德，那么有些呢就是一千二百功德。那么我呢佛说自己就说我已经为你阿难呢已经呢是被足详细呢显示来的解释啊。咁啊，呢个六根嘅功德啦，不除于嘅长德啦，咁啊，现在实话，除你阿难自己啦，睇过你点嘅选择，咁啊，即系话咧，你选择边一根咧去修，咁啊，何以佛啊唔为佢哋嘅选择，而偏偏要阿难自己选择咧？就因为如果佛啊，咁啊为佢安排好。咁啊，为佢选择，咁啊变成咧就有所依赖，佢就唔知得呢个修正呢方面全靠自己嘅力量。咁啊，现在佛呢唔同佢选择，只系接出呢个六根嘅功德啊，有忧就有劣，有浅就有深，有啲系八百功德，有啲咧系一千二百功德。有些就是圆满，有些就没那么圆满，那么已经呢解释得很清楚了。所以就要你阿难啊，你自己去选择，就来得亲切他这个功力啊， 亦都来得同巧，所以佛话随意的长择啊，于呢个六根之中选边一根去勾咧，咁啊你自己详细啦去选择啦。不其可立者，就唔当法令，就宁与真正啊。就如果你安于呢个六根中选到一个圆通根去勾，咁啊佛话咧，我更当咧为你啊。详细嚟到法灵，你所选出啊嗰一根咧去修嘅，我再为你咧系解释啊，此一根咧各种嘅功德，令你真常进修啊，令你速得成就。个十方如来于十八界一一修行，得皆得圆满，无上菩提。於其中間都亦無憂慮，咁此一段經文咧，就係個説明啊。於呢個六根之中咧，咁啊本來都無有憂慮嘅，就説明十方如來於呢個十八界之中，包括六根、六塵、六識，就一一修，即係隨於一法去修行。不论六根中之任何一根，六尘中之任何一尘啊，六色之中任何一色，咁啊，六十八界中随依一法修行咧，都可以得到圆满无上菩提。佢话于其中间啊，于呢个十八界法之中咧，无所谓优劣。点解咧？就系说明十方如来。得到呢个圆自在位啊，所以门门都可以入到，系无需选择。咁啊，现在阿难，咁啊，点解为佢选择咧？佢话答如下列啊，咁未能于中嘅圆自在位，就话你阿难，如果若系利根受智，在你开悟之后。你就可以自己退而自修，就无需选择。但系现今由于你阿难系根性下劣暗钝，未曾得到呢个圆自在位啊，就等于话于呢个十八界之中，咁啊未必咧，话话都适合你，因为其中咧有啲咧就圆通啊。有啲咧就不圆通，咁啊有啲嘅功用系深啲，有啲嘅功用咧系浅啲，所以由于你嘅根性暗钝，未得圆自在位之故，所以就要拣选啊，要选一个功用深啊，又具足圆通常三根十一根咧，为你下手嘅方便。佛话故我之扬，个令语但于一门深入啊个意思之故，咁啊由于你阿难根性下劣，未能得到呢个圆自在位，所以我咧就以呢个大慈大悲，就为你宣扬一法，即系向下所讲嘅以门圆通，咁啊因为以门圆通啊。具足圆通常三真实，咁啊，如果你依此呢个耳门去修，就令你就路云家，因为阿难系多闻第一啊，咁啊多闻就在于呢个耳根，所以佛咧就令你就路云家，唔需要选其他法啊，就在你呢个耳门之中去修行。我话令语但于一门深入啊，就在呢个耳门之中去修行，咁破于文中入流妄所啊，咁啊由是从浅至深，咁啊一门深入，咁啊直至到啦，不言超越世出世间，成就无上菩提。咁啊入一咁妄，比六之根就一时清净。咁啊，点解入一无妄，即系依一根修行，咁啊得到咧冇妄想断烦恼啦，而比六之根啊，其他嘅五根，咁啊合埋六根咧，都能够一 以得到清净呢，就因为六根啊，虽然系用中相背，眼只能见色，耳只能闻音声，乃至二根呢，只能啊咁啊吞咽呢个法行，咁啊六根嘅作用呢，各有其功能啊，咁啊在呢个作用之中呢，就彼此相背啊。但是正宗就相知啊，六根呢是同一状性，同一体性，所以能够一根周接其他根，所以话入一就无妄啊。咁啊，比其他嘅六支根呢，同而得到清净啊。所以下文呢个继续讲，佢话一根既反圆，都六根仍解脱。就是说明六根呢是正宗相知，所以一根反圆，六根同时得解脱。阿难，八十年世尊，个云何逆流深入一门，就能令六根被一清净。咁啊，写一段经文呢，就正劝长积唐伏依解住个第二科。佢哋因而就講，亦就因為阿難未曾明白逆流深入一門嘅道理啊，咁啊發起疑問，所以佛咧就廣為佢開示。咁啊又分為兩科，現在初一科地疑境有所疑，所以阿難就請佛開示啦。嗱，咁啊是一段經文。阿难问佛呢，就是有两种的意思的。第一种，他就不知得什么叫做逆流。第二，所谓能够一门深入，那么应该是一门清净呢。那么为什么一门深入能够令六根都一而清净呢？那么所以此一段经文呢，就是有两个问题呢嚟到问法。所以阿难八十年世尊，佢云何逆流啊？点样叫逆流？嗱，咁啊，阿难问云何逆流，好似阿难啊，佢就唔识得呢点样去观察，对于所谓逆流一法啊，完全系外行噃，所以先至有问啊，都云何佢哋逆流？咁啊，其實當機阿難咧呢種問法啊，屬於大權自願。其實阿難咧，佢一向多聞，對於呢個逆流之理啊，豈有話唔知得咧？就因為眾生通通都係順流啊，咁啊六根咧順於呢個六流轉。所以起或作业就轮于生死啦。咁啊，现在你欲想练生死，就以成佛道啊，你哋应当于呢个六根反转流用。所谓内就观根性啊，外咧就离于呢个尘境，即下文所谓脱连嘅内服啊，名为是逆流。逆令佢哋入流啊，逆令佢哋反流，即系十番渐渐所谓渐渐之时，亦即下文所谓传闻都已清脱啊，咁啊亦即是所谓传语倒闻机反闻自性，系属于咧一种最重要嘅修行之法。咁啊亦即是讲咧，你除非唔清了生死。咁啊！你想了生死就千万六根咧就唔好顺流，循呢个六尘所转，你就一定要逆流啊，即系反流呢、这个六根咧反转嚟，唔好再随顺呢个六尘。咁啊，六根要反观自性逆流啦，先就可以脱离呢个六尘啊。唔避免呢个六尘转，咁啊六根反照自性，咁啊先至可以断烦恼啊，而得成菩提。 咁就叫做逆流。咁啊，深入一門咧，嗱，咁啊，六根之中，只要在一門嚟下走，唔能夠一時咧六根啊同時下走嘅。嗱，咁啊，二十五圓通之中，咁啊，除咗大勢至菩薩嘅涅佛圓通，所謂都涉二六根啊。咁啊，都涉六根咧，就係、是、六根咧同時念佛。咁啊，其他咧都係指啊一門三昧嘅深入，係依一法嚟嘅修行。咁啊，由是從此念入深入，咁啊，乃至到究竟相應，能夠令六根咧係一時清淨。嗱，咁啊，在阿難嘅意，咁啊，六根既然用中相背啦。怎可一門深入嘛，能夠令這個六根是一時清淨呢？所以說雲河逆流，深入一門就能令六根一時清淨。但是在法理依啊，那六根是正中相知啊，同一狀性為體，所以一根反而六根都成解脫。不佛告阿難，佢話：以今地以德，衰陀門果，以滅三界眾生世間見所斷幻，的然由未知根中即生，無此虛就。不彼疾地要因修所斷德，何況始終生自意滅分世投訴，今已且觀現前六根。就唯一就唯六咧，阿難，佢若然一者，佢耳何不聞，目何不見，頭係不理，足係無語。咁啊，若此六根一脱變成六，佢話而我今回已與宣揚未了法門，以之六根誰來領受？阿難言：我用耳聞，實言語語是聞。就何關身口口來問語心起陰盛是故應知非一就中六非六中一就中不與根圓一圓六安當知是根非一就非六由無此來顛倒輪替故依然暫地一六二生與衰陀門就衰得六消啊虽由未忘一，咁啊，此一大段经文就系因而广释嘅第二科，就名为叫做广释。咁啊，广为开示，当然系在于佛之一边啦。咁啊，分为两科，现在初科若言何总言啊，咁啊呢个科题咧，呢、这个意思咧就好隐啊。就是说破其六根呢就非一非六的情执就是总是由迷真起妄而有一六二生啊那么又分为三科现在初一科名为就法圆破就是就阿难所执一六的情变而破之他说以今以得就衰陀门果咁啊，印度話叫做衰陀門，咁啊，中國話佢哋預留啊，就係、是、正初果，係預入呢個聖人之流。咁啊，譯名啊叫做入流啊。咁啊，就話初初正入呢個聖人之流，咁啊叫做入流。咁啊，佢所斷嘅咧就係、是、三界嘅變惑煩惱。我话以灭三界众生世间就见所断惑，咁啊三界即系色界、欲界同埋无色界啦。咁啊指嘅三界咧就系众生之所居嘅。嗱咁啊众生就系能居，咁啊见所断惑咧就系见道之时所断嘅烦恼惑。就名为叫做见所断惑，咁啊即是咧系断呢个见惑烦恼。嗱，咁啊正初果衰陀门， 佢就正就见到呢个真谛嚟，属于呢个小乘嘅见道位。嗱，咁啊乜嘢叫做见惑烦恼咧？就系、对境分别所起个烦恼，咁就叫做见惑。现在话见所断惑，即系见道时所断个烦恼。咁啊，呢啲烦恼属于第几识咧？就属于呢个第六意识。咁啊，既然见道时所断个烦恼已经尽啦，咁啊，即系断呢个第六意识咧。咁啊，从此对境咧就不落分别啦。所以《金刚经》里边讲，佢话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叫做须陀洹啊。嗱，咁啊，呢个不入两字咧，就纯粹就系功夫啊。不入咧，即系话我哋呢个六根啊，唔再俾呢个色声香味触法嘅六尘转咗去，咁啊，佢就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咁啊，对住六根，但系唔被呢个六根所转啊，咁就叫做断呢个见惑烦恼尽啊，见真谛理，咁啊所证嘅位置咧就系初果嘅位置。既然由未知根中即生，无此虚及。咁啊根就即系六根啊。咁啊，根中即生无始嘅虚集咧，就属于呢个思惑烦恼，就系、呢个见集啊，呢、这个虚妄嘅集气。咁啊，此个虚妄嘅集气就系、指呢个第七识，在呢个三界九地之中咧，每一地就有九品啊，所以九九就成为八十一品。咁如果你进一步由初果进一步啊，咁啊正二果啦，咁就断呢个欲界九品中咧前嘅六品之患。咁如果你再进一步从二果进到三果啦，咁就断尽呢个欲界九品之患中咧后个三品之患，亦都断尽啦。咁至于话其他，仲有八九七十二品嘅思惑啊，一定咧要证到四果阿罗汉，然后先就可以将呢个色界以及无色界啊，呢个八九七十二品嘅思惑断尽。咁啊，现在阿难只系断呢个见惑，只系证初果。咁啊，当然对呢个思惑烦恼啊，是丝毫未动啊，咁仍然要受生死，所以佛咧就责其迷啊，就话佢：你虽然已经咧系断咗呢个三界众生世间见道为功所断呢个见惑，但系言犹未知啊，你尚且未曾知道呢个六根中即生无始。这个虚妄习气的思惑烦恼，你一啲都未曾断到啊。咁啊，而得呢个思惑烦恼啊，咁啊要点样先至可以断得？佢话比集就要因修所断得。嗱，比集就系话呢个思惑嘅烦恼，就要因修所断得啊，要真真实实。咁啊，脚踏实地去修行，然后先至断，就唔同啊！呢、这个见物烦恼，你若是闻法开悟咧，都可以断嘅。咁啊，如是讲法咧，就系若呢个顿根呢方面嚟讲，就系、呢个见物烦恼，你可以闻佛音经言教而开悟，但系见习烦。见惑烦恼嗰啲习气啊，即系思惑，咁啊一定要修行啊，要真修先至可以断噶。咁就叫做比集，就要因啊，系修所断得。咁啊点样修咧？咁啊即系逆流啦，咁啊即系入门深入啦，咁啊亦即是系反穷流根啦。咁啊何况始终就生住意灭。就分制投诉啊，嗱咁啊，始终嘅生住意灭咧， 就属于呢个微细嘅发质，咁啊亦即是咧系出世嘅无名，咁啊生住而灭生，就表示发先咧系未曾有嘅。嗱住咧就系、是、表示发咧系暂时有用，咁啊住啦嘛。嗱二咧就即系唔同啊，就表示发就非形，等于话即系念念咧转变啦。咁啊灭咧就表示发后定无。咁啊乜嘢叫做分制嘅投诉？就系呢个生住而灭，佢井井有条，唔会错乱噶。就系话生，然后先至住，住然后先至移，移然后先至灭。咁啊呢个生住而灭嘅次序咧，唔会混乱，系井井有条，咁就叫做分制投诉。咁啊，始终两句经文咧。就是顯示安穩，他所斷的煩惱就斷得是很淺，所以依照上文連接講下來，你安穩雖是滅了這個三界知道為宗所斷這個見惑煩惱，但是你仍然未曾知得这个根中即生无始时来啊，那种的虚妄习气，即是思惑烦恼啦。咁你虽然断咗见惑，但系思惑的烦恼啊，所谓九九八十一品思惑烦恼啊，你一啲都未曾断到。点解呢？因为呢个思惑烦恼啊，要修道。先至可以斷得。嗱，咁啊，思惑煩惱，你都尚且未曾喐動絲毫啊，又何況呢個微細嘅法則，即係呢個出世嘅無名，當然你亦都未曾喐動絲毫，即係未曾斷啦。所以話何況始終生住而滅啊，分制投訴啊。呢啲咁嘅出世嘅法则，出世嘅无名咧，当然啊，你亦都未曾断啦。嗱，所以你安行就请问佛啊，个云何之佛求释翻如？你即系问点样啊，先至可以降伏断除啊？咁啊，无始时来一向个攀缘心咧，所以佛就话。我要告诉你，你就一定要真修，要实行，要逆流，要反照，要一门深入嘛，咁然后先至呢被六支根就一时清净而得解脱。咁金与铁观现前六根就唯一就唯六呢，此就是佛呢是正式呢是问阿难，我话如今你权且咧观察一下，你现前呢个六根啊，你话佢系一就一，或系六咧？咁啊，其实六根咧，佢哋用中相背，眼只能见，耳只能闻音声，鼻只能够咧闻呢个香臭，舌咧只能尝味。身只能觉触，意只能知法。咁六根咧就系、是、用中相背，各有作用。咁你就不能说佢系一。嗱，但系六根就同一体性、同一状性啦。咁啊，正宗就相知啦，你就不能说佢咧系六。咁啊，因为用中相背，你阿难就执为六啊。咁咪因为正宗相知，你阿难就执为一，所以现在佛呢就问阿难，你自己都观察一下，你以前呢个六根啊，咁你说佢系一呢，就抑或说佢系六呢？佢话阿难，佢话若然一者，咁如果你话六根系一，咁啊即系同一体性咯，佢话以何不问？为什么这个二 何以佢又唔变呢？佢话以何不变啊？咁啊，而家本来就系闻音声咧，即系话以何不变？如果呢个六根系同一体性系一嘅，咁啊，你嘅耳根都应该会变啊。但系以何以不变呢？咁啊，目就何不闻啊？嗱，眼即系目，呢个眼目本来就系变。咁咧，如果话六根是一咧，呢、这个眼目都应该都可以闻音声啊？点解佢又唔闻咧？佢话头系不理啊，就足系无语。嗱，咁啊，现今咧，耳只系能闻，地而不能见啊。嗱，眼只能见啊，地而不闻，以及头不能理，足不能语。就成为六用区别不同。那么六根既然六用区别不同，你不能说这个六根是一呢，所以说若然一者呢就不对了。那么若此六根就决定成六，那么恐防阿难啊去闻到，那么六根既然作用区别，眼只能见，耳只能闻，最后二根呢就只能够过于这个法尘，那就变成六根的作用的区别不同，那他就执定这个六根，那就决定是成六了。所以佛呢就按定他的情执，然后才破之说这个六根呢不能说是六。他说与阿难，如果执定这个六根决定是成六的，他说如我今回即是现前啊，现今呢个灵言法会大众之中，佢话以语宣扬嘅微妙法门啊，就系为你阿难咁啊宣扬演说，咁啊此一种咧，所谓九灵言啊，最微妙、最深奥嘅无上法门，就系说明此经所以嘅妙理啊，就系以法花经咧系相同，所以称为咧。叫做啊，系妙法。嗱，因为《法花经》咁啊所说系诸法实相，咁啊此经咧就说一切事究竟坚固。嗱，咁啊诸法咪即系一切事啦。嗱，咁啊实相咪即系究竟坚固啦。所以《法花经》所说嘅诸法实相，即系此经所明嘅一切事究竟坚固，咁就所传之理系相同。嗱，《法花经》以一定因果为宗，嗱一定之因，咁啊成就呢个一定之果啊，咁啊因果就相符。咁啊，《此经》就以不生灭因果为宗，咁啊修以不生为本修因，咁啊正咧亦系正此个不生灭果啊，所以修行嘅重要咧，咁啊亦系同《法花经》。嗱，咁啊，《法花经》就以断而生信为用啊，即系断小而生大信啊，或者断权而就生实信。但系此经咧就以离爱不脱为用，断九界爱啊，经佛界解脱，咁啊名字唔同啊，但系意义咧就相同嘅。嗱，咁啊此经下文呢个偈状。咁话译名叫做妙莲花，咁啊此经有一个名字咧，叫做妙莲花，咁啊就与《法花经》呢个名字啊相同，所以此一部大佛顶首楞严经，名、体、宗、用都与《法花经》相同，系一正嘅了义大法，所以名为叫做微妙法门啦。咁啊，现在佛呢就问阿难。因为如果你决定这个六根是成六的，那么现在我就问你啊，那么在此这个灵验法会之中，那么我佛就为你宣扬啊这个明的法门啊，就与之六根就谁来领受啊，此就实证问啊，那你阿难啊，那么说如果六根决定成六啊，那么现在阿难问答之时，你在这个六根之中咁啊，边一根来到领袖咧？到阿难言，就我用耳闻， 那么当基波拿杀死了我们，就因为佛就用阴精说法，那么所以我阿难呢就当然是用这个语文了。不佛言语以自问呢，又何关身口口来问义，真起阴定。佛问你阿难，既然说呢是语文，所以佛呢就按其所说呢而破斥啦。还你阿难，既然用这个耳根，那么闻我佛说法这个音声，那么应该是没有错，因为佛是用音声说法，那么你阿难你用的耳根去闻，那么一点都没有错。那么既然你用这个耳去闻法，那么应当就与你这个身都无关了。他说何关身口呢？与这个身口应该就没有关联，但是口来问义啊，就生起阴劲啊。为什么你阿难，如果你听经的时候那么听到不明白啊，那么即是有所怀疑啊，那么你的口呢就好自然地啊，你就来问义啦。这个佛啊，这个道理太深了，我就不是几懂的，那么你的口呢就会来问这个道理了，个口来问义。那么若是说你听经你能够听得明明白白啊，那么你就生个欢喜心啊，今日呢那么真的得益无量啊，所谓闻所未闻啊，那么你听得明白生个欢喜心，那阵使你这个身啊就会来顶礼啦，那么个身起阴劲。那么既然你的耳根那么闻佛说法音声之时，你如果听得不明白，你的口呢会来问我的道理，你听得明白之时啊，你的心呢会起恭敬啊，或者顶礼，那么就证明这个六根啊是互用无碍。那么如果这个六根能够互用无碍呢，咁你说呢个六根一定系成六呢种道理啊，又点样可以成就呢？佢话自故应知，就非一中六啊，非六中一，就系话呢个六根佢用中相配，各有各嘅作用，你就唔能够说佢系一呢，咁啊佢就非一，但系毕竟佢都系六咯，所以话中六。那么六根是性中相知，你就不能够说它是六，那么它就非六，但是毕竟呢是一，所以它就中一。我说中不与根，就是圆一圆六，此就是说总结六根呢，你不能够说它是一，就是因为用中相配，但你亦不能够说它是六，因为正中相知啊，所以六根是一是六呢都两皆不可。我话中不，你说呢根呢是一是六，说一说六都唔成。佢话阿难当知，佢话是根就非一非六啊，此就系佛呢从为阿难显示六根呢是非一非六。若论六根，咁啊正中相知呢方面嚟讲咧。咁啊，似得系一啦。咁啊，如果说呢个六根用中相配呢一方面嚟讲咧，咁啊，似得咧就系六。咁啊，若是咧，就应该说六根咧系是一是六。咁啊，点解现在佛讲啊六根啊系非一非六咧？嗰个由于无始就颠倒轮替啊，故而圆赞。就是一六二生啊，因为由于一切众生佢无始时来，所谓迷真起妄啊，从妄即妄，咁就叫做无始颠倒啦。咁啊，乜嘢就叫做轮替呢？就系话沉沦替代，就呢次死，嗰次又生啊，咁啊生又死，死又生啊，咁啊轮回。替代啊，就故依缘暂就一六二三，咁啊由于众生流转于生死， 所以依于这个湛然妙觉明心，本来清净之中呢，有这个一，有这个六那种的道理生起，那么说明众生迷真起妄，就有这个一六的名义妄生啊。那么若是你反妄归真呢，你说一说六都不成。他说以衰堂，他说衰得六招都犹未忘一呢，就是问你阿难已经呢是正初果，那么断了六根这个粗烦恼，所谓眼不分别色，耳不分别音色，这个鼻不分别这个香臭，舌根呢不分别这个咸淡芳辛，这个身根呢不分别这个冷暖杂滑，耳根不分别这个法尘，那么六根呢就不分别六尘，那么六根呢就不入这个六尘啊，六根就不为这个六尘主，所以名为叫做六招。那么你阿难正初果衰何回，那么衰得六招都犹未忘一啊，这个一字呢就是指这个小乘所证的涅槃，他内能够知得这个六根和我，亦都知得这个外的情景呢亦是不可得啊，但是唯一呢这个空理寂静，所以就认得这个六根唯一，他虽然得到这个人空啊，但是这个法执未尽，所以他们犹未忘一，此就是若呢这个经文的意思来解释的。那么若是说若这个意来讲呢，阿难若是知得六根是一，咁佢哋一门清净啊，一门深入，又何需要问呢？因为未知，先至有如是问。嗱，咁啊又阿难，佢话我用耳闻，咁啊既然佛说法系音声说，如果佢话用呢个耳根嚟闻，咁啊以此类推，眼只能见，耳就只能闻。咁啊，即是执地呢个六根就为六啊，所以始终呢个经文呢，就亦可以讲呢，就尚未六招，就何况啊就忘一呢？就因为执定呢个六根为六啊，所以可以话呢，尚未六招就何况忘一，完全系呢个凡情之见，因为未断之话。未证阿罗汉啊，未得耳根初解，先得所以话尚未六招。咁啊，因为法执未断啊，所以话又未忘一啦。嗱，咁啊，经文讲到此处系告一段落，咁啊，向下文长就付于明日。